上演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天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日前成功完成了200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飞行，成功实现了国内首次小型折叠翼无人机双机低空投放和模态转换试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乡享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超过98%。我国十名游客在泰国旅游期间遭遇黑导游恐吓、逼迫购物事件引发关注，目前涉事的黑导游已被泰国警方逮捕。隶属于汉莎航空集团的比利时布鲁塞尔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举行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将有60000乘客出行受影响。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知，公积金管理部门结合系统升级，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北京市驾培监管服务平台开始试运行，学员可通过手机 APP、PC 端登录平台实现选择驾校、网上报名、教学评价等功能。由罗晋、唐嫣主演的现代情感励志大戏《归去来》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剧情以留学创业为背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会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在80年代末的台湾啊，还是民歌盛行的时候，从小喜欢唱歌的孟庭苇在高中时代和一个同学搭档组合，在一家民歌餐厅驻唱。后来他干净透亮的声音被一家唱片公司相中，曲曲折折最终签约公司进入乐坛。现在人们都在怀念香港女神云集的90年代，那个年代的美是纯天然各有特色的。有人形容听孟庭苇的歌会陷入她的声音世界里，不知不觉中已然无法自拔，简单的唱着少女心事，带有这个年龄独特的忧郁气质，撩拨着人们的回忆。

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情也从此否定。

中哦。小探子熊不知惊慌中成空，道顿人方断一绝梦方破，路荒一滩饱览足迹没人懂，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滚滚我没看透，自嘲我今千情万缘迎接愁，举中人散发花鬓白红颜末，烛残未绝与日争辉徒消瘦，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个武侠梦，梦想仗剑走天涯，自由潇洒。爱情可不就是这样，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的。遇到爱情难题的人都在问自己，努力还得不到结果，那么爱你为什么呢？ 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你现在唱歌